独。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。 乐什么？ 乐车帮。 什么帮？ 乐车帮。 乐什么帮？ 乐车帮。4000家 4S 店任你选，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，快下载乐车帮 APP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。京东的景区为游客精心打造了冰上钓鱼蟹、冰下挂大鱼等传统渔猎项目，体验冰上各种游戏，带你回到童年。穿行在世界最大的湿地芦苇荡，行走在唯我独有的唯海迷宫，看穿行在芦苇丛中的丹顶鹤、震旦鸦雀、文须雀等流鸟，赏如北极般壮美的海上冰排，还有休闲自在的斑海豹。这个冬天，让红海滩的美景刷爆你的朋友圈。 大家好，我是柳岩。九仙网年货节开始了，回家过年让九仙到家。1499元的飞天茅台，每天上午10点、下午7点准时开抢，更有1元抢名酒、直减999元神券等惊喜活动大放送，买真酒就上九仙网。 泡温泉、洗冰雪、品大餐、追蝴蝶，亲子娱乐嗨翻天。丰台旅游委邀请您来京西王佐，体验不一样的冬天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王迅。 是李易峰。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金伟。 我是黄晓明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朱军。 祝愿你事业更成功，身体更健康，时时都如意，事事更圆满，新年快乐。 新的一年有更大的愿望，用最好的音乐带给你全新感受。 Happy New Year。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 在这个地方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。 在这里祝大家春节快乐。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，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？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 池塘边一榕树上，知了在深深叫着夏天。窗边一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 溜溜的他哟他哟我哟，心儿一个嘿嘿嘿，心儿一个嘿嘿嘿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，比什么都快乐。 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，怎奈他一生中有个他，怎奈他一生中有个他。 让我们挥手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我们红尘作伴，活着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FM 九六九。 我是真的爱你。

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永不遗忘，什么样的思念可以不怕沧桑，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让你不再流泪，让我 在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的选择 CEO 王胜弟。2018年新春之际，我代表爸爸的选择全体员工，祝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 大家好，我是新人新事的 CEO 常兴龙。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，新的希望承载新的梦想。我代表新人新事全体员工，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大家好，我是乐宇 Burstone 北京公司总经理谢辉。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我代表乐宇通讯全体员工，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屏住了呼吸，想沉入深海，让一通电话任你去一猜，要你去感觉我内心摇摆，不过几天你就清醒过来，偏偏我痴心难改。心荡漾，余情未了的心荡漾，记得你微笑时在呼吸荡漾，如果我什么都保留，更让你魂系梦牵。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都如此久，只可惜你无缘分享。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，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，是我想要给你原谅。 人你去一猜，要你去感觉我内心摇摆。不过几天你就清醒过来，偏偏我痴心难改。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，只可惜你不愿分享。想你的过来，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，是我想要给你原谅。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 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留声机。 记得高晓松在文章里曾经写到过，老狼在唱《青春无悔》这样的歌曲的时候，他哭了。这就是老狼，这就是校园民谣的魅力。老狼身上呈现出一种令所有年轻或曾经年轻的人羡慕的情节，那是一种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的气质，带有那个时代典型的诗情与漫游的色彩。他成为了许多人成长的和声，也许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，但这种象征的效果依然存在。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老狼关于现在，关于未来。 关于未来，你总有周密的安排，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。关于现在，你总是彷徨又无奈，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，却一直不见到来。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，却总也收不回来。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。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。关于未来，你总有周密的安排，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。关于现在，你总是彷徨又无奈，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，

天空飘着北方，

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时间是最不经用的东西，我们可能还沉浸在昨天的喜悦中，新的一天就将来临，我们必须和昨天告别，哪怕是再多的不舍，也只能是告别，因为时间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。我们唯有学会与昨天告别，开启新的一天。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小虎队《放心去飞》。 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，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，用汗和泪写下永远，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，夜夜在梦里相约，放心去飞，勇敢地去追，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，放心去飞，勇敢地挥别，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。 我们未完。

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无根的野草。当梦醒了，天晴了，如何再飘渺？啊，爱多一秒，恨不会少，承诺是煎熬。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我飘啊飘，你摇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巴巴马云， 这社会上最理想的，也应该这么说，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公益的心态，商业的手法，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把商业模式和公益结合在一起，啊，就是这样的话呢，社会上公益纯粹是一种锦上添花。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， 我觉得是一种必然吧，就是在一个企业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尤其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是做了别人没有做的，我们首先去开创了一些新的东西，那必然就会有人不舒服，有人这个不理解，那么会有各种各样批评的声音。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者应该有能力去承担这种批评，而且呢就是说是去不断的去改进自己，最终呢我觉得市场会说话。 逻辑思维，罗振宇。 所以很多人在说勇气，勇气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东西。勇气就是运气，就是你当时在特定的情境下你不得不做的选择，不得不走，于是看起来有勇气啊。所以所谓的战略就是事后总结出来的好运气，所谓的勇气就是事后总结出来的不得不。 今年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 前一段时间我的室友问我，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很惊讶的我直接告诉他四个字，身体健康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还有前几天发现自己以前真的没有好好学习，因为现在该用到很多技能的时候，我发现以前真的没有学好它。新的一年希望真的可以多学一点东西，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和喜欢的人共事。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工作上能够升职加薪，生活上能够丰富多彩吧。平时工作还挺忙的，希望2018年能够有自己的时间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比如唱歌、弹琴什么的。也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比现在更帅，毕竟现在是看脸的时代嘛。 我2018年的愿望就是消失时和正能认定下来，以及琴还有画画都给捡起来，把明年需要出去找工作的目标给确定下来，这就是我2018年的愿望。 感觉到自己被冷

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春节。 新年九六九，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春节期间特别节目《听年味儿》，我是主播林奇， 我是主播泽林。本期的节目《听年味儿》呢，就和你一起来聊一聊家乡的年味儿。像你们家是内蒙的阿英奇，首先呢，就请你来给我们说一说你们家乡过年都有什么习俗吗？ 我们家吧，离东北那边比较近，所以说话呢都是有一点东北味儿的。按理来说呢，我们家那边过年其实跟东北是不相上下的。然后也有一些北方的习俗吧，像是过年不能剪头，这样是对舅舅不好之类的话，但是还是有一些我们家自己的一套习俗的。 其实呢，在我们的想象中啊，一说到你是，比如说到你是内蒙的，像大家都会想到内蒙人过年就是啊，骑着马，左手呢拿着牛肉干，右手啊端着奶茶等等，一起举杯欢歌。 这也只能是你的想象了吧？照你这么说，大年初一是不是要比射箭，初二要比摔跤啊？ 就是在我们的想象中，内蒙的确是这样的。 我们内蒙古赤峰这边过年呢，大年三十必须要换上新衣服，是代表着除旧迎新。而且我们冬天的时候呢，喜欢腌上一些酸菜。大年三十晚上不想吃肉馅饺子的话，可以包上一些酸菜馅的饺子。其实我们那边正月十五之前呢，都算是年吧。正月十五之前，只要是见到亲戚什么的，都要去拜一个年。其实其他的都跟北方都是大同小异的啦。对了，泽林，听说你家是河南的，你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家那边的过年习俗呗。 我们家的过年习俗呢，其实跟你们可能不太一样。在我的印象中啊，我小的时候家里过年，因为走亲戚的规矩很多。初一之前呢，我们称为拜早年；十六之后呢，我们称之为拜晚年；初一至十五为高峰期。每年的二月初二送年后才能算结束。 这拜个年还要赶上堵车啊，还有高峰期呢。 当然了，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各自地方的说法。 那你们在大年三十晚上也是吃饺子吗？ 其实呢，我们都是属于北方嘛，北方的习俗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还是要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包一顿饺子，然后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饺子才能算是过年。 你看啊，现在的年味儿是越来越淡了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呢，觉得过年特别好玩，去这家串门去那家串门，但是现在好像过年只是晚上看个春节晚会，然后这个年就算是完事儿了，年味儿真的是越来越淡了。 那咱们今天呢，就来聊一些有意思的，让年味儿浓起来啊。像咱们两家的春节习俗可能都已经说完了，我想听友们最想知道的应该就是老北京的过年习俗了吧。 我想听友们应该都是想听一下老北京到底有什么过年的习俗吧。那你先。 大小八件，其实呢我还没有说完，其实还有年糕、年饭、素饺子或蒸食、素炒菜或炸食。 而且老北京的初一到初五呢，北京人都要串亲走友，相互拜年，像一些请客送礼啊、逛庙会啊、逛场店啊这些。 其实当天呢，家境不好的也要摆上三堂或是五堂的贡品，这些贡品呢实际上也是为人准备的。北京人除夕晚上的年夜饭又称团圆饭，也是全年的最丰盛的一次晚餐。除夕和正月的初一都要吃饺子，取其更岁交子之意。 而到了初五呢，北京人称作破五，百姓呢会选择送穷，而商人们呢会选择在初六这一天正式开业。初五呢，每一家都要包上一顿饺子，俗称为捏小人嘴，其意呢是一年之内不能犯小人，要一年之内顺顺当当，一直到正月十五，北京人才算是过完了春节。 其实呢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咱们老北京过春节上是一点儿都不含糊，这年味啊听都听得出来。 那当然喽，咱们老北京的春节习俗啊，作为一种民俗文化，深深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，并扎根于每一个老北京人的心目之中。它蕴含着家人团聚的温馨，辞旧迎新的喜悦和期望。 好了，本期的听年味呢就到这儿了，我是泽林， 我是英奇。今年的春节你感受到年味了吗？你们家又是怎么过的呢？ 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和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开始全身不受控制，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

故乡的月亮深深的思量，一如你那弯弯的忧伤，爱你所爱，爱我那悠悠的小城，如人间的春风般和煦温暖。听到的是邓丽君《小城故事》。 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。看似一幅画，听像一首歌。人生境界真善美，这一包括谈的谈，说的说，小城故事真 依然一个人生活。

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

长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眼看要荒芜。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守护。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离别，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十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